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23集。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的爱我。七，把剩余的一点东西收拾完，温以凡觉得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剩下一点等明早起来再弄。现在去收拾你的房间吧，客厅和厨房也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整理。嗯，桑岩嗯了一声，手里拿着写着穆成宇名字的那个小破本，跟在温以凡后边。进了房间之后，桑岩把本子随意搁到桌上，恰好碰到鼠标，电脑屏幕亮了起来。温以凡下意识地扫了一眼，突然注意到桑岩桌面上有一个熟悉的网游图标。温以凡盯着看了几秒，指了指，你也玩这个游戏吗？桑岩轻瞥说道。温以凡跟他分享，我大学的时候也玩过这个游戏，不过好久没玩了。是吗？桑岩笑道。之后温以凡也没有再注意这个，扫视着房间的模样。比起他的房间，桑岩的房间倒是整整齐齐，各种物品都被摆放进了纸箱里，全数搁置在一旁，看着也没有什么要收拾的东西。坐着，没什么好收的，我刚给你熬了红糖水，我看看成什么样了。桑岩想起一件事儿，又往房门走。温以凡闻言点了点头，但还是帮他检查着有没有遗漏的东西。往书柜扫了一眼，里头空荡荡的，他转身打开衣柜，看到里头只剩零星几件外套。视线自上而下，温以凡突然注意到衣柜下方角落放了一个中等大小的置物箱，以为是桑岩遗漏的东西，他伸手搬出来。箱子很重，不知道里头放了什么东西，感觉这重量不像是衣服，更像是书。温以凡随手打开，一入眼就是一张已经泛黄的报纸。温以凡顿了一下，又往下翻了翻，发现全部是报纸。也不知道桑岩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的旧报纸在这里，他好奇地拿起最上方的那张来看，盯着主版面的字眼，颐和日报，2013年7月27日，星期六。颐和的报纸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温以凡一愣，脑子里瞬间有个念头浮现了出来，他觉得不敢相信，飞速扫着版面上的各个署名，而后他翻了个面，目光定住，在其中一个版面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颐和日报记者温以凡。温以凡的神色僵住，顺着往下翻，再翻，再翻。2012年9月5日，星期三。2012年4月22日，星期四。2011年3月11日，星期五。直到翻到最下面那张，2010年12月13日，星期一。这一天，温以凡记得还挺清楚，是他去颐和日报社实习之后第一次过稿的那一天。压在这之下的，还有数不清的从南吴到颐和往返的登机牌，各种不知名的小票，以及一张封了胶的旧照片。温以凡屏住呼吸，把手心的汗蹭到衣服上。过了半晌，他才伸手拿起那张照片。照片里站着大片的学生，全部穿着黑色的学士服，一个外貌格外出众的女生站在中间，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，区别于其他人，朝镜头的方向看来，眼里带着茫然，并没有聚集。 他看着似乎根本不知道拿着相机将他拍下来的人是谁，这是他曾经以为只是梦境的一幕。温以凡喉间发涩，他捏紧拳头，迟缓地将照片翻了个面，立刻看到男人力透纸背的自己。跟以往的肆意狂妄不同，这字写得端端正正，一笔一画，像是认真到了极致。只有四个字，毕业快乐。一时间，所有的记忆顺着此刻往前拉。生日那晚，桑延背着他轻声地说，温双将，再许个愿。飞到颐和去找他那回，两人在酒店里听他诉说完一切后，桑延郑重而又无所谓似的说，我原谅你了。看到他被车星德弄出的伤口，桑延模样深沉而无力，他问他，你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？再继续往前，两人在一起那天，桑延忽然出现在面馆里，在盛大的雨幕下，他低着眼看他，眉眼间少年感十足。他说，这么多年我还是只喜欢你。向朗回国后，几人吃完饭玩真心话大冒险，桑延抽到了一个最近坐飞机去的城市的真心话，无甚波澜地说了颐和两个字。再往前，因为各种意外，桑延莫名成了他的新室友，也因此两人争执了一番。桑延盯着他，语气毫无温度，说，倒是没想到我在你心里是这么长情的人。直到重逢后，第一次在加班见面的那天，桑延神色淡淡，往他身上扔了一件外套，却像是对待陌生人般的自我介绍了起来。他说，我是这家酒吧的老板，姓桑。与此同时，桑延手上端着个碗进了房间，注意到地上的报纸和杂物以及温以凡手中的照片，他的神色稍愣，却没有半点被窥探到秘密的情绪，只是说，怎么又坐地上？温以凡抬眸看他，桑延走到他旁边朝他伸手，来，赶紧起来。温以凡没动，声音轻不可闻，你一直有来颐和找我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？桑延承认。什么？桑延没再继续说，从一旁拿了个软垫给他，来垫着。而后他又将手中的红糖水递过去，抽走温以凡手中的照片，先喝了，一会儿凉了。温以凡顺从的接过，双手捧着碗，低下眼，眼眶渐红，极强的愧疚和不知所措一点一点地往他身上压，让他连看桑延表情的勇气都没有。温以凡想说，你都过来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可他又想起了自己说的那些话。温以凡垂着头慢慢地说道，你干嘛来找我？他都说过那样的话了，那么多过分的话。桑延扯起唇角，云淡风轻地说，不是说了，跟你说过了吗？自己想想。而后桑延又补充了这么一句。温以凡盯着碗里的红糖水，脑袋里渐渐浮现起温良哲去世那天桑延在公交站对他说的话。他说，我不是太会说话的人，但不管怎样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不论你知不知道，就算已经说过我不会再缠着你，也依然会信守承诺，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温以凡手上的力道渐渐加重，迟钝地喝了一口红糖水，随着夏燕的动作，眼泪也掉了出来，砸进碗里。他用力抿唇，又喝了一口。瞥见他的模样，桑延撇过头，半开玩笑道： 不是，这么难喝吗？文双将，不准哭，听见没有？这有什么好哭的？ 桑延没再避开这话题，伸手帮温以凡擦了擦眼泪。 跟我在一块儿前，遇到什么大事都不哭，现在哭多少回了？你这样，我成什么了？ 温以凡不吭声，边哭边喝着红糖水。盯着他这模样，桑延心疼之余，又莫名有点想笑。 你怎么这么委屈啊？不想喝咱就不喝，犯得着边哭边喝吗？ 温以凡停下动作，哽咽着说道： 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好像看到你了，但我觉得你不会来的，我就以为是认错了。 那不挺好，你要认出来了，我多没面子啊。 桑延轻描淡写地说道。温以凡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碗里，溅起浅浅的水花。 我就该跑过去的， 就算只有丝毫的可能性，也不该就这么忽略掉。他在那儿跟同学欢声笑语的拍照聊天的时候，远远地站在人群的另一边，在独自一人离开的桑延，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情？单方面前来，单方面见他一面，再单方面离开。温以凡的胸口像是有一颗石子重重地压着。 我为什么对你做过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呢？ 干什么呢？这事儿咱不都说好了吗？早翻篇了。还是你还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？ 桑延把温以凡手中的碗拿回来，随意搁到地上。温以凡抽了抽鼻子，认真思考了一下，却也想不到其余的了。他抬起眼看他，忽地想起了一件事儿，跟他坦白： 我占过你便宜。 这事儿不是每天都在发生吗？ 桑延挑眉说道。温以凡本来负面情绪还很重，这会儿被他弄得也有点想笑了。他盯着桑延，忍不住凑过去抱他。 就咱俩没在一起前。 桑延抬手搂住他的腰。温以凡诚恳地说道： 我假装梦游，抱了你一下。 什么时候啊？ 桑延神色顿了一下，似是觉得难以置信，过了几秒才笑出声： 不是，你还做过这种事啊？ 温以凡也没有觉得心虚，带着鼻音说道： 就当是我提前使用我的权利了。 那会儿不是一直表现得挺正直吗？ 桑延干脆让他整个人坐到自己腿上，慢条斯理道： 原来背地里呢，抱了这种心思。 温以凡盯着他，很坦然： 对。 桑延低笑起来，看着心情似乎很好，低头亲了亲他。他侧头看着散落一地的报纸，提醒道： 去收拾，还全翻出来了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 温以凡点头，却并没有半点要动的意思。 两人就着这姿势安静地待了一会儿。温以凡忽地喊他：“ 阿言， 嗯， 我想比你多活六年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桑延眉心微动，温以凡眼角还红着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 这样就能多爱你六年， 这样咱俩就扯平了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